我哋探長。 哇，花生當飯食，聽完耍太極，D100係你哋嘅。Reg 先係大家嘅。 其實都係再嚟過。 唔係我D100大家嘛。 我大玩个世界，我骑住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郑州牛肉好食，都话好味。起来，起来，起来！成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老婆仔都走埋。 听完探长嗰条 jingle 咧，即系发觉咧，除咗喺 Reg 先做嗰啲人系黐线之外咧，听嗰啲人都系黐黐地嘅。 点解咧？吓？点解咧？ 唔黐嘅都唔会攞一条咁嘅 jingle 啦，咩 D 一拜我哋知叫事嘅。唉，咁冇嘢讲，讲翻个节目啦。3月16日晚嘅北上频道啊。唉，今日 真系经典， 真系创举啊，真系。 经典，点解咧？ 系啊，吓？ 点再创举法俾啲网友知道吓？ 唔系，我都笑试下。同一日錄第三個節目咧，講緊係咩感覺咯？ 網台馬拉松， 網台馬拉松嘅我嘅最後嘅一個節目， 嗯，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最後一集，係啦，咁啊就嚟到北上頻道啦， 嗯， 咁啊今日已經做咗一個大二少，跟住再做一個 頭場二少， 嗯，再嚟一個北上， 嗯， 哇，爽曬， 爽曬， 咁啊未講。正題之前，我諗就講講先說。喂，講講我哋個網站先啦。 係啊， 雖然我喺其他節目都講過，咁但係我覺得喺北上頻道講係更有意思嘅。 好不幸地啦，星期五嗰日啦，咁我哋就 Reg 先就俾人 hack 咗啦 ，hijack 咗我哋俾人， 係啊 ，hijack 咗啊，今次係啊。喂，俾咩 hijack 咗？ 唔好咁樣講，佢哋都留一手嘅。 奧斯爾喎，好似 奧斯爾咩？ 土耳其㗎嘛？ 係咩？ 係啊，老蕭 唔係哈根蘇都。 老蕭 hijack 咗， 原來 OK， 係咯。咁啊，幾型啊？我覺得嗰個網頁嗰個設計， 搞到我哋嗰晚星期五晚好緊張咯。 嚇， 好緊張。 係咯，即係有少少東，即係中東啊、南歐 feel 啊，幾好啊， 幾好。 鄂圖曼大帝國咁樣成個，真係冇得彈。咁啊 ，hijack 咗一日，咁啊，我哋做節目噶，我諗就呢段時間應該如無意外都回復正常。 係啦，即係要多謝兩個仁兄嘅，最主要係 多謝 hijack 我哋嗰個人先啦。 唔係，係都係三個仁兄啦，多謝佢哋，因為即係聽傳聞 西人嚟嘅， 土耳其黑客集團嚟嘅，係啦，咁就 我收到風， 你收到咩風？ 唔係老作嘅喎， 係 聽講話 hijack 我哋呢條友咧。之前係 hijack 聯合國㗎喎。 係咩？ 係啊，真㗎。係 啊。 唔係我老作㗎。啱啱收到風 㗎。 係啊，所以你都啊。 聯合廣場㗎。 聯合國㗎。係啊。屌大佬你唔信你打電話去問下潘基文啦真 係。Okay。 係啊。 咁首先多謝就手下留情啦。 即係 只不過就擺咗個好精美嘅 banner 喺我哋嘅首頁嗰度啦。 下次你打電話嚟啊。點解？打個八折俾你啦。唔好咁樣啦。 算啦係啦。 唔係我發覺人哋啲 design 係真係好。好 啦， 系几靓嘅真系，我觉得 即系 hijack the record 有格调，有品味， 系 冇错，有格调 啦。即系唔好成日喺度咩助养嗰啲咧， 玉成啊，系 屌讲呢啲，保良局都唔捻 hijack 你， 讲呢啲。 咁啊，咁啊，即系而家咧就而家有啲网友咧，如果用 Chrome 睇嘅话咧，就可能仲会有个 warning 嘅，系因为又仲有个少少嘅残留记录。咁但系应该就 Chrome 嘅问题啫，唔系我哋问题， 咪 Google 问题咯， 系 呢个 Google 问题， 系啊，改善下 Google， 真系。 系啦，咁啊， 咦？点解你？有把鬼嘢， 咁样 check 咗，死啦！节目都有人 系，系咯， 好邪， 真系 好邪恶。 系， 咁啊，多谢香敏兄，系啦，咁佢就留嘢啦，咁样即系帮我哋收复饭啦。咁啊，哥就迟啲瞓都好帮手嘅。 系啊，就迟餐啦。 诶， 哇，又关我事， 又多把声，系啊，今晚真系 hijack。 唔系，我就系做一样嘢啫，将有即系嗰一晚咧，大家咧。突然之間上唔到 Reg 架，見唔到嗰張圖之後咧，我係成個 Reg 架先隔離咗先嘅，咁之後先再慢慢執嘅。 答問翻問啦，即係因為好多內地網友會聽北上呢個節目噶嘛，咁打一打翻我哋啦，即係如果你係翻到場喺 Facebook 度嘅話，會唔會可以上到上翻去 Reg 架先 啊，定係喺內地度已經 book 咗啦？我唔知，因為始終 呢個不如等我聽日答你啦。 哦，係喎，你聽日答我啦。 太耐，係嗰個內地網明白咯。你真係以為你個台灣萬內地嗰啲好多人聽啊？你傻啫？係啊，等下呢個等我答你。OK， 我有分身嘅。咁啊仲有就多謝東特厥啦。OK， 係啦，唔係即係我唔知點解要咁樣閪張我哋，有啲人又話關北上頻道事。喂，屌我哋真係完全支持東， 係咯， 東特厥。 我哋早 新疆獨立，我哋冇反對過先啦。系咯， 同埋我哋早嗰几日系，即系早嗰两集系拆解昆明嗰单嘢啫嘛。 我哋连 Crimea 嘅公投我哋都支持。 我哋明白，即系佢哋走佬。 今日嘅 Crimea 就系明日嘅香港啊嘛，就系我觉得 OK 啊，冇问题。我哋个祖国其实都支持 Crimea 独立噶，唔系回归呢个 回归翻俄罗斯 噶，系啊。咁所以，但系我哋搞公投都大条道理啊。 系啊， 搞乜捻嘢咩政改啊，交嗰啲 使乜咩普选特首啊？ 好，咁啊，仲有啲咩要讲？ 节 目新节目 系啦， 有咩新节目出咗啊？ 有咩新节目出咗？ 系出几个？ 好似个个礼拜都有新节目讲咁样，我哋有冇咁多新节目啊？系咯， 嗰几个 唔系 Jackie 峰嗰个就出到第二个礼拜啦。 因为 Jackie 唔好再要我讲啊， 真系唔好再讲。 我净系知道咩叫 Bourgeois Bohemian。 系啦 ，OK， 我仲因为我上次读错咗个名嘅，终于读翻啦。 唔系就系因为 Jackie 新节目上咯， 系 成讲啲国际关系， 哦，都系可能同佢有关。 系啊， 咁仲有啊， 做咩节目啊？ 冇啦，边有咁多新节目啫？ 系 Jack 一周咧，压力一周。 我大佬，讲清楚啲节目名系压力一周。 我哋啲广东话系麻麻地啊，唔系英文我哋又唔系识好多啦，唔系识好多嘅，唔系好深嗰字 ，L I K E 嗰字真系。 系啊 ，like care。何兴，哇，第一次上嚟我哋北上频道，好荣幸啊！ 系我讲咗好多次，我名系柏元泰。 喂，咁你有简称噶嘛？我冇错噶， 太河咯，系咪先？唔系太河咪得咯？ 唔系个专称咩？喂，我都有个我，你估我真系叫杰斯啊？ 咁系叫咩？ 杰克杰出死斯啊，简称杰斯， 系咁样， 系一条嘅，我哋呢啲系咁所以，哎，多谢太阳兄先啦， 系啦， 捉佢上嚟啊， 系啊，无端端 咩？我整紧有啲话题啊， 爱情专家会上咗嚟， 爱情小说嘅专家， 爱情小说专家， 爱情方面都 系专家， 影沧海啦呢啲， 唔系我哋因为今日嗱，就第一次我哋讲嘅话题就真系需要专家，你而家发觉即系成个礼拜。讲亲呢个话题嘅媒体咧，都系要揾啲专家嘅。 系啦， 咁所以我哋都要揾位专家嚟啦。 咁啊，某程度上呢个礼拜你又会见到啦，有好多航空嘅专家就会出到嚟啦。 本来其实咧就刁民牛系最适合做嘅。 冇错， 因为打飞机嘅专家， 唔系佢好明白 landing 系点样 landing， 改变航道系点样改变嘅。 系啦， 同埋避过一啲扫黄嘅探测雷达。 咁但系好可惜啦，今晚仍然系缺席嘅刁民牛。 因为我哋唔知道佢系俾人老劫。 通常佢缺席咗两个礼拜咧，又好多转差噶啦，又话我同佢反面噶啦。其实我都冇过，其实真系反咁，其实呢十年都系反面噶， 不断啫嘛。 系啊，咁即系总之唔好太多转差啦。 系啊， 咁我哋今日就请阿太和兄上嚟啦，同我哋陪下我哋一齐讲下飞机啦。 系啊， 先讲飞机嘅构造先啦。 飞机构造系咩？中间系有一条嘢嘅。 O K， 然之后侧边有两嚿嘢， 有两只翼嘅，我知道。 系啦，系啦。 涂啲卫会硬嘅， 系啦，涂啲卫生梗系一烂嘅。 okay。 唉，点解我哋咁凉薄呢？又系咁样，咁我哋就其实呢个礼拜好多人都讲 MH370 噶啦。 认真啲去讲啦，其实应该要咁样讲翻。 宣布咗先，我哋而家做紧节目嘅时候就已经系咪停止咗搜索？ 俾啲资讯俾大家先。 O K， 我哋而家做节目嘅时候系礼拜六晚嘅10:30啦。O K， 咁基本上头先睇到 RTHK 公布嘅新闻咧，就系话泰国同埋越南就停止搜索咗噶啦。咁第二样嘢亦都系马来西亚嘅。軍方或者官方唔係馬航啦 ，OK， 分開兩個部門去講啦。馬來西亞官方證實咗架飛機話喺失蹤後嘅大約5-6個鐘定6個鐘啦，即係去到夜去到第二朝嘅朝早啦，即係大約起飛後嘅7個鐘都好咧，仍然有信號發出嘅，就同一 個禮拜前講嘅嘢唔同。 唔係、 okay ， 但係咧嗱，又要照顧翻啲聽眾先，因為好多聽眾為特別非會員嗰啲幾日後先聽到嘅，即係我呢度係有少隔夜咗 feel 嘅，因為可能你聽緊嘅時候咧。嗰架飛機已經出咗出翻嚟㗎啦， 係啦。咁但係咧，我又要再補充多， 或者係 land 咗喺北京嘅。 我又要再補充多少少嘅。咁啊、其實咧，禮拜二嗰集嘅二三四咧，係我哋就真係揾即係阿獅子佢哋啦，就真係揾咗位機師 ，OK，、嗯、真係揸飛機嘅機師 嘅，真係真係機師， 真係飛機師嚟嘅 ，OK。 OK， 佢又解釋咗 邊間飛機場嘅咧。 唔係飛機場嘅 ，OK， 係航空公司。 OK，OK， 都係一句啫。 你個機場好難令人明嘅。 OK，OK， 咁嗱，咁佢又真係解釋咗個飛機構造點樣失事咗顏色。咁、oh. 當然啦，即係其實一路都係個謎啦。去到呢一刻， 即係我哋可以 skip 咗一 part 啦，飛機構造就聽獅子個節目。 係啦 ，skip 咗佢啦。嗰個係前奏嚟 ，OK。 OK， 即係如果你想了解到成件事。 OK， 咁去到今日為止，即係好多國家頭先講咗都停止去揾呢架飛機嘅殘骸啊。 咁、嗯、我哋就嘗試喺呢一節啦，即係我哋有咁多有成五六個人喺度 hijack 咗個節目。 係啦， 咁我嘗試下睇下用我哋嘅智慧，嗯、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呢一節度揾到一個。即係最終嘅答案 係啦， 究竟架飛機係去咗邊？ 好 神秘之嘢嚟，係啊，唔係北上頻道。 大家好掛住啲神秘之嘢， 係啦，冇錯啦。咁、嗯、其實就 覺得內地人點睇嚟？ 內地人咪睇 show 咁睇咯。 喂，內地喂內地人新有句説話。 嗱、啊，內地我你講咩新説話？ 佢哋又好興噶嘛，即係呢個輕鬆咁講啦。之前有到叫 Papa China 二嘛，跟住而家啲人就會問飛機去咗邊啊嘛。 即係去哪二？ 其實呢啲事情喺大陸咧就咁講，即係我覺得就唔係通常都係其實大家都習以為常噶啦，都算係一個災難先啦。 嗯， 災難大家都係緊張，大約三日到嘅啫。呢個係國家教我哋噶嘛， 係 黃金72小時。 係 OK， 咩都係黃金72小時。咁而家成個禮拜過咗啦，咁、所以我哋今晚咪比較輕鬆少。 不過駁斥，不過一陣先駁斥你啲黃金72小時裏頭發生啲咩事？ 咁黃金72小時裏面發生咩事，我都會話俾你聽嘅，大約。即係好似個 show 咁咯，如果你喺大陸睇嘅，每日睇中央台嗰啲即係新聞，咁你咪譬如話俾你聽，嗱，我哋出動咗南海救101號啦， 嗯 ，OK， 又有呢個 井冈山號啦， 南 OK， 南 嚟噶大佬啫 ，sorry， 對唔住， 入邊咧就有兩個手術室㗎，有個有間臨時醫院㗎，好撚犀利㗎，跟住仲有一架叫做綿羊號啦。 哦 係咪先？咁然之後啲鏡，如果你嘅電視鏡頭睇到咧，通常都係一個船長啦，就加一個二副啊，再加一個三副啊，再加一排人咧，就喺個鏡頭面前，即係碌捆嘅喺度啦。首長，我們出發啦！嗰兩樣啊嘛，一定要好消息給你們的，咁樣保證啊！咁樣 你講啲説話咧，好似咧 一路就見到佢哋，就但係佢唔喐嘅喎，啲人係 唔係 一路都唔喐嘅， 唔係同獅子 架船喐唔喐，其實都唔知。 咁然之後就跳去第二個鏡頭啦，就會介紹一架船嘅設備啦，係啦，即係譬如話嗱，我哋呢度咧就 有扎古池啦， 仲有就我哋好專業嘅，係啦，有 KTV 房，即係咁樣啊。 有 桑拿㗎，我呢度。 你覺得講啲片段咧，前面 CCTV 12台咧，軍事台咧， 係。 攞翻啲片出嚟播又係嗰啲嚟 嘅。係啊， 我想問有冇水手影到啊？ 咩啊？ 影到 有，梗係有。係 咪有著水手服啊？ 咩啊？我唔知喎，好似但我記得有女水手嘅。 咦？ 係啊，真係有 嘅。有冇遊室㗎？ 係啊，即係就係咁樣影呢啲咁嘅，即係話俾你聽嗱，即係好強調啊！我哋啲嘢好設備好勁嘅，放心啦。 裝備精良， 係啊，揾唔到你唔好彩嘅啫。我啊，係啊，真係好撚勁啊！呢啲啊，嗱，我唔止出埋艦噶，我仲有喂，即係除咗出艦隻啊，出船外，大氣層外嗰啲衛星咧， 係啊， 加入搜尋噶嘛。西安衛星測控中心就下邊有海洋風雲。高分 雲峰船 係啊，遙感 係馬榮 四個型號。近十粒衛星， 系 同你揾噶， 喂月兔， 咁都揾唔到， 即月兔有冇？ 即你唔好 有冇問下只月兔喺邊啊？ 嚇， 只月兔啊， 咪就係其實，呢個就係其實嗰個飛機其中一個轉折，我先講啊， 就可能就係飛咗去，飛咗去天空㗎。 天空 隕石月頭 ，gravity 啊 ，Sandra Bullock 嗰只咯， 哦， 係啊， 佢做咗 Sandra Bullock 咯，係啊，即係遲早咪遲啲就見翻 Sandra Bullock 會落翻嚟㗎啦，係啦，喺天空未揾啫嘛，係咯，咁啊即係嗱出好多呢啲人㗎，跟住外交部部長王毅。好靚仔啊！呢個係共產黨最英俊嘅小生，那個樣咧，即係有少少周恩來托世嘅，好撚有霸氣啊！就王毅記住佢啊！咁啊，而家12个部委係咪？成個呢個境外中國公民安全保護工作部制聯席機制， 咩嚟嘅？ 係咪呢個？ 係啊， 係咪呢個？ 咩 唔使知係咩嚟？你聽完個名覺得猛唔猛先？劲唔劲先？ 好，意思系咪呢个？ 吓， 非常好。 系啊，呢个咯。 哇，条命好靓， 好明，好正啊！王毅， 都似嗰啲。 系啊，唔系，我问你，你觉得劲唔劲先？ 你讲一次，讲一次， 讲多次。 咩正正经经？ 境外中国公民安全保护工作部制联席机制。 佢境外公民娱乐部咩制？制咩机制？ 嗱，好嘢啦 ，get 到少少啦。 诶，咁呢个就劲啦。 系啦。劲咯、 啊，即系大约知道佢系搞下啲娱乐啊， 一个字近系咁就得噶啦，系咪先？ 但通常你讲境外，净系联想境内犯罪集团嗰啲， 冇、啊、所谓啦。Okay、总之就系揾唔到就你唔好再啦。 总之一定揾到嘅，除非揾唔到嘅啫。 冇错，呢个好嘢喎。 但好似 可以做。啊、可以做 官方發言人， 好似揾咗好多嘢啊都，揾咗好多嘢啊， 揾到啲咩咧？揾到三底褲都揾唔到添， 揾到發泡膠好似話， 唔係嗱， 唔係，但係你每日聽到嗰條友咧，嗰條友唔記得咩名啦，嗰條友你一睇佢就知佢根本連旅遊都未試過， 係 係 未可能未出過國嘅， 每一日咪有條友好大聲嘅咧， 我知， 係啊，佢每次都係譬如話，我發泡膠，有待證實，係佢梗係有呢句噶，係啊。係啊，即永遠都 confirm 唔到嘅。咁所以其實好慘啊！即係做中國人真係好慘。 唔係呢個咧，我一直 係啊，即 係 個國家又要你愛佢，但你有事嗰陣時咧，你又發覺個國家當你去臭死咁樣嘅啫。 唔係，我一陣話俾你聽啦。今次派架咁多艦過去咧，其實內地咧係揾其他嘢㗎。一陣先話俾你。 而且好似當年鄭和下西洋。 大家我話俾你聽，大家各有各揾。跟住是談嘢。咁但你話今次即係呢單嘢咧， 好似真係揾到好多嘢喎。但 係揾到好多嘢，揾到張紅色嘅地氈啦。OK， 揾到好多 影咗相出到嚟啦。 最勁咧，佢話有一次話探測到個海洋咧係有啲事件啊嘛。 哦， 有個海洋事件啊。 喂，咁算好啊！大佬，即系你大佬，因为喂佢话，如果佢话俾你听，哇，我探测到海洋入边系有啲生物嘅，大佬，我话你仲惊， 佢系有水嘅， 咁你又要，哇，你又要赔，你即系咁，而家香港嗰啲，哇，唔系嗰啲亲中嗰啲啊，哇，哇，真系咁都 有海 岛真系， 发现到个海床， 系咯，哦，海原来有水啊，咁样你真系晕晕咗喺度啊， 唔系呢单嘢咧，其实你即系我自己觉得。有好多嘢好奇怪嘅，可以即係嘥少去講啦。 喂，不如同埋應該俾嘉賓講下先。 好啊，俾嘉賓講。 係啊，問下嘉賓啦，即係你自己嘅推測係究竟而家嗰隻嘢係去咗邊度嘅啫？ 嗱，好明顯啦，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小説橋段啦，係 啊， 即係好大鑊嘅一件事啦。 任你編啊，而家真 係。即係任編都得啊，基本上嘅話，你成個小説嚟講嘅話，基本上你一定係有一個好大嘅陰謀，跟住然之後咧先會做一啲咁大嘅動作噶嘛。OK， 咁變咗嚟講嘅話，其實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話以個結果去講嘅話咧，其實而家都好明顯㗎啦，架機一定係喺呢個水嗰度靚咗㗎啦。 嗯， 系啦，即系根据啲新闻所讲， 点解唔系？点解一定系水咧？唔系陆地咧？ 系因为根据佢嗰个新闻所讲，其实佢燃油咧，即系如果你 四个钟头 系啦， 向西行嘅， 一路向西行的话咧，其实嗰个一定系海嚟嘅， 系咩？ 系啊， 一路向西，即系香港人通常觉得应该系罗湖， 唔系 都 系 海嚟， 都系一个湖，都系一个海，都唔系肉海咁解咯。 唔系你要纠正啊，因为香港人好深刻噶，一路向西， 系咪先？ 山嗰啲巨獻嚟噶嘛， 直情就厲害添啦。跟住然之後，咁你變咗一定係有啲勁嘢喺入邊嘅。係啦，如果你係編呢個荷里活嗰啲電影嘅話咧，肯定咧就入邊咧有一啲軍方嘅嘢啊，即係唔係啲好強嘅病毒，就可能係核彈嘅彈頭啊。跟住之後你要偷運過去啊，係啦，然之後先會令到咧就係頭先你講嘅黃金72小時啊嘛。跟住之後其實就咦點解？ 美國軍方隔咗幾十個鐘頭先至派戰艦出去，或者派人去揾咧。其實啲美國佬係嘛，即係我哋中國人啊，最憎就係啲美國佬啊，成日以呢個人道立場就話呢樣又干預，嗰樣又干預。 嗯、 以佢哋嘅性格嚟講嘅話，兩至四個鐘頭之內就應該派機去啦揾啦，係咪？ 係啊， 隔幾十個鐘頭先，即係佢知啦，佢知係咩嚟啦，係咪？咁仲唔係喺你個國家度偷出嚟嘅嘢？咁一定係最高科技嘅嘢先要搞咁大場大龍鳳啦，係、咪、即係我就會咁樣諗囉，即係如果小說角度嚟講，我肯定就係一個非常之緊湊同埋好緊張嘅嘢嚟㗎，會影響全世界嘅安全嘅。 iPhone 5 S 小米八啦、 啊、，sorry， 小米先就 系， 唔系小米盒子， 系小米盒子， 系净系得个盒嘅啫。 唔系呢单嘢咧，确实好奇怪嘅，即系先讲翻啦，就一开头讲诶唔见咗个机，咁老实讲句，你唔见咗个机，礼拜六嘅24小时，直至到礼拜日嘅凌晨都好，所有嘅传媒都系讲就系、是、就系、是、唔见咗个机嘅啫，即系256个嗰度咁多200多人嘅乘客唔见咗咯、你会发觉冇个国家去揾嘅，除咗越南之外，等住。马来西亚嘅航空一所有嘅嘢，其实要等马来西亚官方去证实。而你头先所讲嘅大陆嘅外交部回应咧，有两个，即系我觉得有佢唔同过去嘅一啲回应嚟嘅。如果因为出边有好多人讲咧，就话哦有可能系恐怖组织或者成，咁如果系恐怖组织嘅话咧，咁你大陆就会好肯定讲就系、是、我哋一定会严厉打击啲恐怖组织嘅，绝对唔俾发生。但佢又唔系咁样回应。 唔系因为而家你就算恐怖组织，咁你一定会 冇承认， 做翻个消息出嚟噶嘛？你系骑劫又好，乜都好，你 呢个就一阵 交代。咁而家系啦，咁我哋恐怖分子做乜嘢？ 嗱，我哋一阵 收埋个机， 系啦，我哋一阵再解释呢啲。 收埋个机又喺度打， 同埋要救人嗰啲咧，你啲总理嗰啲梗系会走出嚟。 系啦。 我们要找准这个 黄金，好 二十四小时， 但系又冇咁样讲过、啊。你见头嗰卅几个钟，去到发生咗礼拜日啦，去到下昼啦，先至话哦，大陆先至准备揾人去派去玩。 其实内地今次咧系好含蓄嘅， 好含蓄、啊。 因为你谂下以往我哋即系都有经历过嗰啲咁嘅灾，譬如话天灾 人 祸、啊。你通常内地最强点样？佢搵隊兵冲落去 啊，好有霸气噶嘛， 佢冲落去嗰度 啊， 用人地毡式搜索噶嘛， 系 今次又冇出人， 系啦，然之后第二样嘢嘅系， 因为系咪最近忙啊嘛， 可能 两会又未开完，你啱搭住个两会，跟住仲有就又昆明劈完人，又到长沙嗰边又 有揽送小英啦， 即系兼顾唔到咁多嘢啊嘛， 几单嘢啫，你我哋 康师傅又唔 慢，唔系 大佬啊，咁你最重要嘅领导人全部。日日都開會，好忙啊！人哋大佬真係 都係對稿讀啫， 都係要開 咁啊，要坐 係啊！咁而家開完會咪先做嘢咯。 咁同埋就係話，即係再講多點就係、是，你見到美國嗰個態度咧、就是，就係哦，佢喺沖繩開頭講嘅派一架機睇下有冇啦。OK，、但係你諗下機其實哦，而家講緊係百幾個乘客啦，其實有唔同國籍嘅人喺度、第二樣嘢就係、是、過咗兩三日之後，大家發覺去揾啦。OK、嗯。咁正常地，我哋去諗一樣嘢嘅就係架機如果喺天空度爆，咁你應該周圍都係碎片啦，係咪先？ 係啊， 你易揾到啊，插到落個海度，咁、老實講，嗰個衝力差唔多，你等於有少少地震嘅嘛。咁你近住印尼嗰邊，你會探測到啊，又冇啊嘛。 係咯。 咁點解好奇怪一件事咧？ 係咯。 同埋，如果呢件事真係恐怖組織嘅話，你頭先所講，恐怖組織阿墳都即係我哋 off mic 都有研究過，恐怖組織嘅意義在於嘅係你唔會。你唔會做咗唔話俾人聽算㗎嘛、大多數做咗係我哋做咗㗎嘛，即係你會有人認頭。 恐怖襲擊嘅意義就係最咩？你要恐怖㗎嘛。 唔係，如果 而呢單事係懸疑，唔係恐怖， 唔係佢淨係話俾你知佢好恐怖咯。 係咯， 但係佢唔話俾你知。 但係我就會咁樣啦，因為嗱你我諗成個幾禮拜咧，其實大家都質疑就係幾個國家嘅。即公布出嚟少少混亂， 好混亂啦， 欠缺透明度啦。咁乜嘢俾佢講齊曬，頭先你都數過曬，但唯獨有一樣嘢冇數過，而冇數過嗰個推測，可能正正就係個事實嚟嘅。係 啦， 就係、是、我哋細個成日讀嘅外星人啊。但係外星人喺呢個幾禮拜裏面咧，係冇一個國家提及過嘅喎。 我解釋 講 其實我覺得。 我解釋個少少俾你聽。 咪就係、是、咯。 我明白，我解釋個少少俾你聽先。 意思啊 ？FB 嗱，最後咧個結果就係咩咧？去到第三四日禮拜二嘅時候咧，就美國派咗兩位 FBI 嘅人員去調查呢件事。咁、好多人咧，因為 Fox Mulder 同埋 之前講咗咧，就假護照嘅關係嘛。 Will Smith 啊。 咁好多人都話 FBI 咧係查恐怖組織，但其實 FBI 有另外作用嘅。 Man in Black 咁。 就係 X Files 啊嘛。咁你有得兩個 Man in Black 啦。 喂，兩個人。 去查恐怖組織係恐怖襲擊嘅話，會有啲儀器咧，係咪先？咁理解咁啊，有其他嘢喺度啦。 即係外星人 有少唔同睇法喎。大家覺得嗰個一定係客機嚟嘅咩？其實我哋成日都見到咩叫 做咩？你覺得佢係貨機？ 我哋成日都見到隱形戰機噶嘛？而家所有雷達都 check 唔到，咪隱形戰機咯。即係其實可能呢個係一個 project 嚟嘅， 咁 將 一 架客機 隱形客機啊！佢真係有200多人喺度噶嘛？咁我200多人係咩先？都係客嚟噶，但係 同埋你睇多點咧，好奇怪嘅係 ，OK， 去到禮拜四嘅時間啦，家屬要求家屬。內地家屬要求外交部去交馬來西亞，即係督促馬來西亞官方啦。但係個問題係，你見到內地嘅官方嘅回應係，好似哦收到信就算咁嘅喎，係唔同過去咧展示大國嘅實力啊。我哋一定會查嘅，咁樣講，一定會督促嘅。佢又冇講到呢啲嘢。 內地真係好奇怪啊，即係靜得好緊要。 係啊，即係嗱，同埋你派到個艦，頭先講啦。有啲數據嘅，揾撚咗屌你7000多公里嘅海面，水深揾撚咗唔知幾多米都好，但都係揾唔到嘅最後。 嗱咁講啦，即係有啲網友可能會覺得我哋，哇點解即係點解好似咁陰謀論？即係你諗下，你睇翻內地 而家唔陰謀論，你點講？ 唔係 OK， 你我想講咧，你睇翻內地呢幾日個反應咧，如果你唔知道個名客乘客名單咧，你以為內地冇乘客喺架機上？ 唔係嗱，即係嗱，你講緊嗰個內地，即係中央政府嗰個含蓄， 係啊， 其實亦都嗱，又可以走第二個推測出嚟嘅。其實機根本就係攣咗喺北京首都機場，係OK， 但係因為3多日都冇人理佢，係啊，架機住仲喺度㗎，咁你中央政府要面㗎嘛，你一搞到單嘢咁大，你唔通走出嚟話，哎呀，唔好意思。 靓咗， 其实我哋管理问题，我机其实靓咗喺度，不过你又冇人， 你究 竟冇人怼条梯过去俾嗰啲人落机？哎呀，唔好意思啊， 搞错。 喂，咁样系，喂，咁样真系，喂，大佬话晒北京搞我奥运噶嘛，面子何在啊？ 唔系，同埋最重要， 而家点呢啲嘢都有噶啦， 本身机系靓咗嘅。 唔系，同埋最重要一个时间系。佢冇理到係有可能喎，因為兩會啊嘛， 係啊， 搞啲政要， 因為兩會唔得啊嘛，咁你而家慘啊，搞成個禮拜冇人理，咁我200多人都已經餓死一半人啦，係咪先？喂，咁你咁樣死法，慘過空難啦、啊！我寧願要空難，即係而家我諗佢就諗緊一個有，即係我諗而家呢單嘢可能就去翻中國嘅軍方個空軍嗰度啦，空軍部落。睇下可唔可以揾一條友做死事 承認？ 唔該你，你同我揸翻架飛機上天空，同我去翻印度洋，衝咗佢落去， 揸咗佢，係 咪先？ 唔使啦，擺過去釣魚台嗰邊得㗎啦。 係咁，你揾個死事係難嘅，因為你知道啊，中國一孩政策啊嘛，係咪先？ 有邊個會？ 你要揾一個解放軍，有細佬有家姐，好難揾嘅大佬。因為你以前入得我要空軍，一定要根正苗紅㗎嘛，係咪先？咁嗱，呢所以就需要時間去。做嘢啦， 但有一個人可以做。 嗱、啊，我又可以，啊、 有一家人可以做。 系 周永康、 張藝謀都得。 佢有兩個仔，因為 係啊，張藝謀都得。哦，咁好多個都得。 揾啲臨時工得唔得咧？ 嚇、 啊，臨時工， 臨時工你識揸飛機先得㗎。 係咯，咪咯，你而家要喂，一定 真要識揸飛機啊嘛，最重要係。 係咯， 係 啊，仲有咩推 薦？唔係喎。之前咪東莞大逃亡好多機師㗎，實揾到㗎。 哦、啊，咁又係， 嗰度好多機場啫，嗰度機場工作人員嚟啫，唔代表有機師嘅。 最重要佢哋係起機啫嘛。 係咯， 過唔過落水唔緊要咯。 喂，係喎，嗱，你又過落，起咗機衝落去咪算咯。 哦，咁我理解。咁我明點解刁文流今晚唔嚟啦？佢都係 去揀 嘅， 去揀 嘅，冇錯。 去訓練緊啲機師。 係咯， 係啦。所以呢單嘢好離奇咯。咁當然去到而家啦，即係你又會見到一樣嘢嘅係，成個嘅所謂消息發布度其實好有問題啦。你見到馬來西亞嘅官方其實好多嘢都隱瞞咗啦。到今日為止，馬航直情一個波掉俾馬來西亞官方，我唔會再回應㗎啦。所有嘢都係官方回應㗎啦。咁成個馬航嗰邊咧，整個 收工㗎啦，差唔多 收工啦，喺北京嗰度都收工㗎啦。佢已經講到明話。RTHK 亦都發咗最新嘅 news， 就係話佢唔會再喺北京嗰邊有任何嘅公佈，一切代馬來西亞官方。 家屬其實好撚慘啊！即係如果聽你咁講咧，即係家屬好撚慘， 係好撚煎， 好撚無助啦，係啦，即係其實就即係都有啲報道就係話喺內地其實就係嗱啲家屬啊先。即係中央就先即刻就揾人做工作啦，做思想工作啦 ，OK。 咁即係好似其實當年汶川地震呢嗰啲啊嗰啲死咗小孩子嘅家屬一樣啊，即係話唔好亂講嘢啊，啊有乜嘢我幫你講啊，唔好出嚟喺度發癲啊，有失國體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包括中央台有一個學者咧，嗰個人俾人屌到飛起啦，佢話呢件事係一件好事啊嘛，可以展現我國嘅外交嘅實力啊嘛， 屌 老嘢呢啲真係， 同埋你 屌， 唔係同埋你講到中國， 佢講出咗但個事實出嚟啊嘛， 唔係同埋你講到中國人， 啊、人命有咩問題啊？十幾億人死個百零個，係咪先？ 唔係雜雜碎啦， 唔係傳媒都控制咗啦，中宣部都叫佢話啲傳媒唔好亂咁講。 係啊，係啊，即係唔好亂有料唔好爆先。 好快啊，幾乎係第二三日就已經叫中宣部，最後已經出到通告叫啲傳媒唔好亂講嘢啦。 同埋你講到中國人，即係老實講，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搭飛機喺上面，叫你熄咗電話。大佬佢老閪都唔會識電話啦， 有人打電話，仲點解嚟？其實啲電話通㗎喎。 話咩啊？話係呢一個轉播咗去第二度啫，跟住然之後講係咁講咯。 係啊，咁第二樣嘢嘅係你睇啲家屬嘅係正常地講緊俾錢你嘅時候，喂，講到明俾錢你嘅話，正常地係要求多啲啫嘛，係咪先？ 賠償啊， 賠償啊嘛，係啊，即雖然馬航嗰邊話唔係賠償啦，係一個安撫金嘅類似問題啦。 又未正式， 保險公司都唔知點賠俾你。 而家呢單嘢完全唔知點賠啦。但係你就會見到一樣嘢嘅係，即係今次你中國嘅即係成個政府咁計，你咪俾一個好細嘅馬來西亞嘅國家，咪玩到謝咗咯，係咪先？同一個道理咯。人哋嘅消息發放又係唔係好真實，唔係好準確，又唔講曬所有嘢俾你知。好啦，搞咗三日大龍鳳啦，拉曬成扎艦隊喺嗰度揾喎揾。最后揾到一条毛都冇， 系咯。 马来西亚 呢次啊，柒捻， 你又话你自己系大国，系咪先？即系我哋做大国嘅子民，原来系咁。 然之后三个 卑微， 然之后三个地方， 即系如果你呢啲系俾美国，如果系美国佬，喂大佬，真系成个印度洋啊、太平洋啊，屌你老尾，而家动咗几廿只航空母，成个航空母舰群喺嗰度啦。 唔系，仲要拆咗，原因系三个地方，一个就是美国讲嘅就系话，路透社引述就系最新早嗰两日啦，就系话架飞机原来咧仲有信号发出嘅，失踪咗几个钟。跟住然之后咧就系越南咧就日本嘅放送协会报道就系话有渔民见到架飞机低飞。 哦，嗰啲啊。 跟住你中国咧仲要 啲人明玩 系啦，但中国 嘅消息，中国嘅消息话我派个超人迪迦。都仲得啊！ 但你死口 有冇？你都心中暗喜啦，几开心啊！大佬见到你， 但系事态发展到而家，你见到喂泰国同越南话唔稳，大陆仔继续话稳，你又要谂深一层，喺成个马来西亚同埋越南附近嘅海峡。布集咗咁多嘅军中嘅军舰喺嗰度，你估嚟紧系揾紧乜嘢啦？ 奶粉。 准备去南沙 噶，唔系我就谂下，我冇乜地理常识咯。嗰架飞机可唔可以？如果即系中国政府可唔可以咁样解读咧？就架机最后系 land 咗去钓鱼岛，咁你咪乘机可以登岛咯， 可 有得噶。 睇下先够唔够？我够唔够时间先？唔够时间 系嘛？ 唔够时间， 成个地球噶嘛？ 系啊，咁但系而家个机讲紧嘅系你而家都唔知去边啦，即系你转咗方向啦，所以你咪拆晒咯成件事。 我觉得全即系，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咧，其实呢单嘢咧，虽然你未必系家属。但系我覺得作為中國人咧，其實咧都可以值得係上嘅課嘅。即係我覺得就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以後咧去旅行啦、啊搭飛機咧，即係以往成日搭飛機就係中國人最多發生嘅係咩？喺機場度 delay 啦， 係啦 飛機。咁一 delay 嘅時候，咁啲中國遊客就會 屌啦， 屌你老母啊！ 係啊。 话捻咗三点就三点啦，乜捻嘢？我唔捻你啊！你架机啊，引擎坏捻咗，你都同我飞， 系啦， 咁样啊嘛，俾埋你揸仲好唔好啊？咁样噶嘛，系咪先？ 系啊， 系啊，嗱，即系以后咧，真系收敛下啦，即系大家即系尊重翻嗰个机嘅安全，监操飞咧， 系真系会出事噶。 即系你话嗱，你可以推测啦，架机入边二百三十几人系咪？好似二百三十几人到啦。有超過 一半以上 係中國乘客嚟㗎嘛？其實機入上面可能係發生咗一啲嘢嘅失蹤之前，係 啦， 就係可能 好大機會嘅啫，有個中國乘客上機，咁佢又將嗰個耳咧，我向眼瞓，係一掹掹掣，又趴去後面啦， 係啦 ，OK， 咁啊點知後面嗰個， 咁啊夾住後面嗰個啦， 後面嗰個亦都係中國乘客嚟 嘅，係後面嗰個就嚟自呢個四川嘅， 係啦， 辣妹 ，OK， 前面嗰個就 湖南啊， 湖南長沙嘅 ，OK。拿刀劈人嘅， 跟住 咁、okay, 好啦，咁咪夾住啦，好啦，咁送餐咯，送餐又嚟，喂，咁啊，喂，前面嗰個啊， 褪飯好啊， 食飯開飯啊，屌，係啦，佢唔褪喎，死都唔褪，咁啊，到最後又大打出手啦， 大打出手仲要不得止喎，你諗下咁多中國乘客， 係 隔機唔可以開電話，但係見到人打交。大家都会开全部电话拍片㗎啦。咁咪影响到晒所有信号囉。 哦 你諗下你諗下同一时间有八几部 太多信号。 八几部 iPhone 咩 开住。 5S 啊八 几部 开晒。 开晒。 係啦。 咁仲要喺度讲下电话 先。咁係啦。咁信号亦受影响。 係啦。 所以就失去咗联络啦。 嗯。 係囉。咁然之后就总之个机师癫捻埋啦，即系见到咁情景，屌你咁样大仔未见过，系咪先？ 翻转头， 唔系 佢想翻转头嘅，佢真系 唔系，唔止劈，唔系唔止打交，系真系拿刀劈，攞晒嗰啲餐刀咧， 系咁劈，系咁捅， 系啦。 咁个机师 要捅紧死埋， 个机师惊，所以咪而家咪知道佢翻转头咯， 佢就翻转头啦。 之前就会唔会有个电话爆炸咗？ 系咯，所以即系大家要检讨下啦。以后即系而家你知大家有钱咗成日去旅行，咁即系有时 delay 就真系有 delay 啦，即系安全第一啊，啱唔啱先？ 点啊？ 冇啊，咁啊，差唔多咯，又 系嘛？ 仲有咩推测啊？大家，唔系太我兴啊，大永源。 仲有咩推测？咪就系因为睇翻之前中国同埋美国嘅取态咧，基本上嘅话，我觉得系中国同美国根本就知发生咩事嘅，系啦，所以先至一直咧就咁低调或者咁唔行动去揾嘅啫。咁变咗两个国家其实就已经倾好咗，跟住然之后咧大约会知道去边之后咧，然之后先至再派，可能已经去搞咗场大龙凤之后。然之后先至宣布任何消息嘅。 呢啲其实咧，呢啲咁嘅事件真係好，即係对写作啊，好似太我兴呢啲啦，喂，真係好着数。 咁 即係以后你有 Dan Brown 又出一本讲呢件事。 好简单成件事。 跟住 Ty Hall 佢又出一本又系讲呢件事。 哇， 全畅销小说嚟嘅。 你有一个你啲咁高科技一定系美国偷出嚟㗎。咁美国偷咗俾人偷咗咁高科技嘅嘢，咁美国嗰啲吓一定知㗎嘛。咁美国防部乜嘢又 CIA 又呢样嗰样。好啦，知道咗之后，跟住之后原来关中国事喎。咁即刻通知中国领导人。跟住中国人话喂唔掂，我哋呢度冇咁嘅科技去搞核彈啊，大佬！跟住之後咁睇下佢飛去邊先啦，咁樣。跟住之後，咦，飛咗第二度喎，咁點啊？咪我哋隱瞞曬所有消息，唔好俾人知住。係啦，然之後咧就先至再帶咗去到邊度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再諗計。跟住之後咧，仲要咧嗰度咧係有接頭噶嘛？咁你喺海嗰度，跟住之後你靚咗啦。跟住之後仲要有啲嚇，唔知係恐怖分子又好，點都好啦。跟住之後咧就去接頭咗嗰度嗰啲可能係核武嘅又好，或者係生化武器又好。跟住之後咁樣你先至夠懸疑啊嘛，成件事亦都解釋曬成件事。喂，點解中國同埋美國政府嘅取態咁啊？呢啲係嗰啲咩碟戰乜乜啊，乜乜生死乜乜啊，嗰啲咁樣嘅嗰啲 橋段 嚟噶嘛？ 唔係我讀得書少，我真係冇太學興咁好。 唔係同埋， 即係我覺得其實都或者係嗰二百幾個人咧，咪就係好似 我知架機有咩， 好似二千年前咯，秦始皇 嗰個機入邊， 秦始皇啊，去日本啫嘛。即係二百幾同男同女，咁佢奪咗個島，咁然之後就喺嗰度重新生活過 咯。我話俾你聽，我機入邊， 因為中國嗰啲霧漫實在太勁啦，即係冇辦法再生活落去。終於有百零個中國人係醒覺起嚟，咁啊，即係。其實又唔算係變節嘅，總之佢哋就喺印度洋度揾到一個島仔啦，咁就喺呢個島仔度一路生活，一路繁殖落去咯。咁呢百零個人可能就係地球上第日最後僅存嘅呢百零百幾個人嚟。 唔係，不過我諗咁樣， 我都可以做作家， 係啊，你可以做作家㗎， 因為編劇嚟嘅，電影編劇嚟嘅。 係啊， 不過留，我覺得留意翻少少啦，係即係你而家見到，即係認真去講翻最新嘅。公布見到啦，即係連美國係喺印度嗰邊調動一個航空母艦群，好似係第七艦隊拉過去去揾嘅話咧，即係呢單嘢我都比較相信嘅係架機係劫咗，and then咧人唔知有冇事，因為馬航咧。 琴日個記者會有好好好笑嘅，即係咧佢就話大家唔需要擔心，我哋架飛機咧係有七日嘅食物可以維持到嗰啲乘客生存嘅。 嗯， 咁你試諗下，一架飛機點會有可能擺低七日嘅嘢食喺度咧？即係有好多嘢其實 康師傅啊嗰啲應該 都得嘅喎。 咁啊，即係我會覺得。留意即係可能係嚟緊一公布嘅時候唔係大家想象中咁諗啦，但係同埋就係話即係有個反思嘅就係、是、當你成個媒體可能發放一幅照片或者咁多個國家隱瞞嘅時候，好多人無端端就會信曬件事囉，但係大家好似冇會去反思成件事嘅、喂究竟其實有好多嘢係不合乎解釋噶嘛、只不過係個媒體係咁報導而影響曬你哋。 係，可以啊，剛才有嘢想講啊。 我覺得其實個乘客上面咧，肯定咧，即係如果呢個話 A 級電影嘅話咧，咁就肯定會有 Tom Cruise 啊，或者阿麥迪文嗰啲喺度啦。咁、如果 B 級電影嘅話，就應該就係史提芬史葛嗰啲啦。係，應該會有呢個名喺上面，跟住之後大打出手嘅。 係， 跟住之後美國政府咧就會派啲軍艦啊，跟住之後或者戰機啊，跟住之後去到嗰度去接佢哋。 哇！我覺得係有都係嗰啲咩？姜文啊， 成龍啊， 啲人咯，宋祖英啊， 宋祖英做女主角， 哇！你真係諗到咁樣真係。 睇下呢個係美國電影定還是係中外合資咯？ 喂，睇一睇啊，知係 差片啊， 八片啦，最多咪俾你加個張卡輝。 之前嗰套戲叫天機嘛，今次咪叫匪機咯。 其實就係劉德華， 係啦。 喂，呢幾日劉德華有冇出過面？好似冇見過喎、 真係出勤咗啊！ 係咪會唔會就係劉德華呢？ 哦，或者會係喎、真係喎、 真 係 唔知啊，係、 okay, 啊。咁啊，我哋休息一陣啦、就今日揀嚟嘅歌咧，就想講翻上個禮拜啦，即係我哋咪上個禮拜咧， 你講咯， 我哋咪做咗一節電影啦， 上個禮拜， 好多謝位網友啦，哇，聽完之後咧就 post 咗好多啲法國電影同我哋分享咗 Tristan 啦，咁所以咧今日就忽發奇想咧，咁我就揾翻幾隻法國歌啦 ，OK， 咁咧聽法國歌咧，其實咧就我有幾個原則嘅，第一就係、是、唔好問我歌名， 係 ，OK， 仲有咧一定要有女唱。O.K. 仔，我真係從來冇聽過啲法國仔唱歌好聽嘅。咁、總之又亦唔需要問我隻歌係叫咩名，總之係好聽嘅咧，就係好聽嘅啦。 okay, 歌名問 Kevin Ho。 係啦，咁啊，歌名你哋可以請教 Kevin Ho。咁啊，第一隻帶俾大家嘅咧就係、其實都係今年嘅喺Paris 好紅嘅一個歌手嘅，咁歌手係靚女，符合咗第一個原則 ，Judith 佢叫做，咁啊佢嘅歌第二個原則都符合嘅，因為個歌名我係唔識讀嘅。第三就係啲歌係真係好好聽嘅，咁啊揀咗一隻啦，就叫做係啊，你識唔識讀啊？喂， 第六首啊？ 係啊，第六首。 Le Bon Vent。 Le Bon Vent。OK。 應該係錯。 都相差不遠。 但錯得嚟似啊嘛。 咁我哋就聽下呢首歌，我哋翻嚟第二節再講下其他嘅話題。 Qu'il y a mieux que moi, mais au-delà de nos soupirs, et bien au-delà, c'est bien peu de le dire. Oui, mais moi j'y crois. Je demande à ton sourire de se tenir prêt, car le bon vent viendra chasser les mauvais tours. Les printemps viendront balayer les mauvais jours. Le bon vent viendra chasser.Te retiens